相思无忧，相思无忧。 场真情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。下次不用，下次不用，难为我自己却很不能重逢。不走的阴影中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哦走的无影中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， FM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

希望可以留住世界，

投入我的不安，荒凉人世聚散离分，谁管情有多真，茫茫人海只求拥有真心一份。 九九九，与诚讯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定一生家家真真，成功的门谁是输赢，我逃不开命里缠身。缘有几分，恨有几分，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不想矛盾。